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又到星期二晚的夺命捞松啦。咁咧就今晚咧就话周博贤咧就身体抱恙啊。 嗯， 系啦，咁咧就所以要休息一日。 最近好多人病，胡须曾又病。 呢排啲天气好容易啊。头先我落一落街啦，其实已经朝头早就好似好热咁 啊， 但系到傍晚已经开始凉。 啊， 同埋冻添啊， 咁你而家仲咁样着法？ 我哋呢度气氛高涨，即系话越听大家越兴噶嘛，通常都系。 唔、啊、系，今个礼拜我觉得好慢，我自己私人感觉咧、嗯，今个礼拜好慢，我觉得，即系咧嗰个，即系都系俾嗰个特首选举嗰个嘅影响自己嘅情绪嘅， 系， 即系咧嗰种嘅而家咧，我觉得喺 social media 里面咧，系、嗯、好多人已经系发出嗰种嘅叫做绝望之声。 嗱，就除咗燈神話 99.9% 係林鄭當選啦，咁、我諗就送大家去到更絕望嘅地獄啦，咁樣。咁、就而家田少都近排唔去，好似就係話。 田少好似今日喺明報啊，今日喺明報嗰度講，即係話，即係佢自己都好 down， 即係佢又講佢嘅情緒啊，即係話佢自己都好 down， 因為咧點解咧？即係似乎林鄭月娥係穩勝啊咁樣啊。 咁就加埋呢個湯家驊、狄志遠就。上个礼拜尾咧，应该周末见完黄光亚、冯毅之后咧、就落嚟传话啦。咁咧就系香港零一，琴日就报道啦。今日啊，咁咧就话黄光亚向佢哋表达就系只系支持林郑一个，而仲要明言中央系 唔支持， 最不支持嘅竟然唔系胡国兴，而系呢个胡淑珍。咁咧就嗱，我成日都话咁啊，当有啲人嘅演技 over 晒嗰阵时咧，就总会有啲嘢。 嗯， 如果你叫人挺林郑就呢个好正常。 嗯， 但系如果你将胡须打成为呢、這个即系俾泛民嘅支持者，但即系等比长毛好少少啫。 嗯， 咁样嘅话咧，会唔会有啲奇特咧？其实真系 嗱，先讲翻香港零一嗰个报道啦，即系我觉得咧有两点奇特嘅。第一点就系香港零一啦， 嗯，唔系 啲人话系集媒嚟噶嘛， 同埋挺梁挺曾噶嘛， 系过去都好似俾人觉得佢系比较 唔系啊，佢啱啱最新转型出咗份周报，仲访问阿曾俊华个老婆噶。 啊，系啦，咁喺哇，今期我冇睇翻，上一期我有睇咧，佢嗰个都系有啲嘅 message 咧，好似即系都好似两边咧系比较平衡啲嘅，即系上一期， 即系开始买翻啲飞，补翻飞落奶妈度。 系啦，而家似乎系咁啦，即系而且咧嗱，今我又要批评一下先，批评一下呢个香港零一，点解咧？我唔系批评你咁样报道法，而系嗰篇报道，如果你按新闻专业嚟讲咧，系非常之唔专业嘅。点解咧？因为嗰篇嘅报道咧就系讲。一種嘅好似 HSA 咁樣，又跟住佢擺咗落去叫精選新聞嗰度咧。呢、這個 HSA 係咩咧？嗱，佢就話收到消息， 消息人士透露 消息。咁又跟住佢又問翻呢、這個 湯家驊， 湯家驊就話 互不引述， 互不引述。而且咧，湯家驊嘅意思就係話喺個報道裡面，似乎好似嘅意思，我只係覺得佢屬意偏向多啲林鄭。而佢嗰篇报道大字标题讲咩呢？最不属意， 最不支持呢个曾俊 华。曾俊华二嗰消息话咧，佢唔系消息人，消息话唔支持咧，系因为喺2016年呢个嘅阿曾俊华向 面试 嘅时候咧，佢不能解决嗰个问题，就系你如何 维护一国两制。 第二就话有啲负面消息。曾俊華嗰度有啲負 面，咁佢嘅暗示係咩咧？係屬於一啲所謂黑材料嗰類嘅。 係啦，黑材料啦。 係啦，負面消息。 咁啊，湯家驊就話：以我所知，佢話以我所知，中央應該冇佢黑材料喎。 咪咯，可能湯家驊個心嗰句就話：中央有我黑材料多過有佢啦。 咁就係我先話嗱，如果係香港零一咧，喺個主要嘅都係叫消息，而係擺到去叫精選新聞嗰度咧，我又覺得。即系仲系咩？你一入去个选战新闻记系第一条啦，入去新闻嗰边都系第一条啦。嗱，我觉得咁就 over 咗啲。 我成日觉得嗱，包括上一次张德江落嚟，亦都话中央唯一候选人林郑嗰次咧，传达亦都系喺事先就未 之前最先升到出嘛，又 系， 咁咧又系觉得讲到咧就系即系个 message 系系佢噶啦，其他人就系冇噶啦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就而家究竟系 campaign 紧咧，我觉得， 嗯， 我嘅睇法就系咁样。林郑的而且确系呢个车路士嚟嘅， 嗯， 但系问题车路士喺联赛领先曼联十分都好，唔止十分添啊，五十对有冇十分啊？唔止嘅应该，但系到而家仲有十三周。是不是真的可以由头带到落尾呢？咁样，咁我觉得呢顶头大热是不是不一定会赢呢？咁大家马迷就知道了，其实。或者倒开波的都知道。咁所以我觉得就我又冇乜嘢嘅，其实我觉得。因为在我眼中呢胡苏从来都是 underdog 嚟嘅。 嗯。 即是薯片。咁呢就只要佢 keep 住一路嗰个嘅即是 momentum, 去竞选个 momentum。 嗯。 咁但呢自从长毛参选之后呢我就觉得是一个即是唔好嘅兆头，点解咧？就系、是、我一路嘅理论咧，如果大家有听我哋最早最早期 comment 胡国兴咧， 嗯， 当时我个睇法，我到而家都系一样，我觉得胡国兴系攞嚟对付曾俊华嘅， 嗯， 我觉得， 嗯， 好多时跟住我引起好多嘅评论员嚟攻击我，就话胡国兴系帮曾俊华开路，对付呢个六八九嘅。大家今日你睇下胡国兴系咪帮曾俊华开路？ 嗯、 当日我记得好多人是批评我哋，即系咁样去呢、這个即系抹黑呢个胡国兴。咁你今日睇到 now 咧，最新琴日嗰个 po 你睇到嘅，其实胡苏嘅民望冇乜大跌。 嗯， 你只要将长毛胡国兴嗰啲加埋落去嗰度咧，其实佢同阿林郑嗰个差距系差唔多嘅。 嗯， 长毛参选就系会咧，佢跌咗四点几咧，其实就系长毛嗰嚿嚟嘅啫，其实喺民调里边啊。咁所以我就话长毛参选咧系有一个对胡苏嚟讲系一个负面嘅作用，呢、這个好清楚。而胡国兴系冇机会赢嘅情况底下，泛民点解今日嗱？我最后呼吁喺呢度，如果有睇我哋节目嘅泛民嘅选委300+嘅人，希望大家唔好将票提名胡国兴。呢、這个唔系原则嘅问题，今次嘅竞选我一早定性不是原则问题，因为呢个你系同共产党斗策略嘅问题，斗策略嘅问题嘅话。是冇可能睇你嗰个政纲里面23条乜乜乜，呢个系假嘅。任何人，第一胡国兴系冇机会做特首。如果胡国兴做咗都好啦，佢喺呢个问题里面系冇自由意志嘅。佢个政纲一定会走数嘅。如果咁都呃到你去提名佢咧，你嗰班咧就唔系叫300+，系叫307。我再讲一次，唔系叫300+。而家只有一个选择 ，all in 胡苏。嗱、教协35票俾晒胡苏、民主党俾晒胡苏、其实系有原因嘅，我觉得系，因为佢见到嗰个势，随时可能连闸都入唔到啊嘛。系嘛？所以我就话呢、這个，如果去到今日呢个 moment， 嗰啲选委仍然觉得胡国兴入闸对个竞选系好事啦。我对胡国兴冇个人任何嘅情绪，我只系希望。去到入閘之後，製造一個環境係咩呢？係個民意得到彰顯，而個民意喺中央最終一人一票陰點嗰下嗰陣時，係起到一個制衡嘅作用，就係 one on one PK 戰，胡蘇 PK 呢個奶媽，薯片對奶媽，咁嘅話，任何民調只係兩條友，冇其他臨審垃圾人，咁究竟？当然他会找民建联 create 好多咩新一代香港协会做好多假民调去制造奶妈的民望攀升。但是我相信无论是 Robert 中好明报好零一好 now 好有线好一定会有自己的民调。香港传媒。咁如果是 one on one 的话一对一的话呢咁如果那个民望奶妈攞尽四成这个就是我所理解的建制派的铁票基本盘的支持。就是 40% 支持度。如果佢一啲啲温和民主派都攞唔到嘅话，佢攞到尽，佢同胡苏嘅差距将会系20%。所以我一开始讲我就话，胡苏要维持同奶妈20%嘅民意嘅差距。 嗱，我试下咁样睇，我试下咁样去用另一种嘅说法嚟讲呢个 all in 嘅策略。我曾经讲过喺我自己 Facebook Live 都讲过，呢个好简短咁讲一讲。而家点解系需要 all in 啊胡苏争咧？嗱，自从呢个嘅李嘉诚。搞咗一个叫破局出嚟咧，系令到咧，即系嗰个所谓提名佢唔肯提名啊 奶妈 啦，林郑月娥。好啦，其实咧呢、這个咧就已经系一个，我觉得系达成某个程度上就系、是，咦 ，short 一 short， 即系破局啊， 可以跟住去咯，跟住 嗱，你喺呢个时候喺头先阿世良所讲嘅国家机器前面嘅时候咧，你嘅策略系咩呢？有三点，而家咧你要对应住对方嚟打嘅。第一，佢而家制造紧心理效应，就系、是、阿林郑会带高呢个七百提名票赢紧呢一个咁嘅所谓心理战。第二就系话拆反你嘅泛民。第三就系话咧呢一个嘅恐吓。嗰班建制派選委就話：我會知道你投咩票。嗱，第四我一加埋，我之前冇講。第四佢一定會喺嗰個所謂嘅阿林鄭月娥嘅民望嗰度咧，係下功夫做手腳。 做手腳兩個方式，第一 啊 係抹黑曾俊華 啊， 佢冇辦法催谷到林鄭嘅民望突然間暴升嘅。 嗯， 所以佢唯一嘅方法係拉曾俊華落嚟，而拉佢落嚟有兩個方法。第一揾、一啲所謂泛民嘅候選人去攻擊佢。 嗯。 话佢弃咗组啊，话佢唔做全民退保啊，咁样咁你有啲 fundamental 嘅所谓泛民里边嘅基本教义派咧，嗰啲支持者咧就会 shift 咗去长毛嗰度啦。 嗯， 而家已经见到有个成效喺度、嗯，所以佢哋两个个民意差距系收窄咗， 嗯， 民望嘅差距系收窄咗。 系啊， 最新捞出嚟呢、這个，所以长毛参选嗰个政治后果咧，个效果已经见到啦，我觉得。咁、第二个方法咩咧？我觉得就系做一啲叫做建制派嘅假铺。 嗯， 而家已经做紧啦。 系、哎、啊。咁所以咧，嗱呢四点之下咧，我觉得嗰啲所谓嘅而家民主党率先做咗啦，我其实都呼吁公民党要考虑，因为点解咧？我觉得要考要所谓326票 United Together 今日不可能嘅工程啦，我知道系嘛、有啲系叫真心嘅，即系觉得系应该要撑啊长毛啊，有啲系真心觉得要撑啊胡官啊，有啲唔系真心嘅，诸如此类呢啲咧，你要326票全部投俾阿胡苏真系。我觉得冇可能，不过我觉得啲大党咧，你真系要谂清楚。 嗱，我调翻转，我当你就算系计利益挂税都好啦。 嗯， 如果利益挂税嘅话，你而家中间民意或者泛民阵营里边嘅主流系知个民意啊，系支持胡苏呢个相当之清楚。 啊， 好啦，如果你话你泛民喺呢件事里边系逆民意啦，我睇到啊今日啊郭荣亨上去啊卿姐个网台嘅节目咧，佢讲得好清楚。 嗯。 所以我估公民党都会提名阿胡苏嘅， 尽快。 佢就话呢个系民意，呢个系民，我哋要跟民意嚟做。所以我就话要尽快将所有嘅票唔好留到最后尾，然后睇下边个唔够就要送边个入闸。嗱，胡国兴送入闸系冇意义嘅，我觉得系 冇意义。 个原因就因为佢入到闸里边，佢只会继续去攞走阿曾俊华啲选票， 嗯， 而唔能够制造一个咩咧 PK 战。我成日都话系要一对一，胡苏对奶妈。仲有咁嘅方式， 因为点解咧？我话俾你听，而家其实大家都唔想行第二 round， 即系话咧呢一个嘅中共嗰个选举机器咧，系会喺第一 round 里面咧， 佢一定要 就要 PK， 惊第二 round 失控嘛。 第二 round 失控嘅意思系咩？第二 round 失控就系话，当如果林郑唔可以喺第一 round 赢嘅时候，就即系话佢会输噶啦。 系啊， 即系话佢会输，因为点解咧？第二 round 嘅时候咧。根本就即系话好多票有机会会流咗去阿胡苏贞嗰度，因为有啲人唔听话啦，即系表示出系咪啊？如果唔系佢第一 round 就已经全压呢个林郑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大家都系玩紧第一 round。你如果胡官系入咗去，俾佢入咗去嘅时候咧、根本就即系话胡苏贞冇可能第一 round 赢嘅，因为佢都会抢走咗部分胡苏贞嘅票嘛。好啦，咁。我亦都想讲咧，就系话嗰啲大党咧，你点解要尽快咧？因为尽快系要制造嗰个心理效果啊嘛。而家我哋所谓打呢个心理战啊嘛，即系呢个国家机器同你打紧心理战啊嘛。如果你趁着李嘉诚呢一个嘅破局嘅效果，然后跟住做到一个形势就系民主派好多 all in 票俾咗胡苏贞嘅时候，就会对嗰班嘅所谓有良心嘅建制派咧。就有機會覺得，喂，那個局面仲有 可為 喎，仲有可為。 因為佢而家點解用湯渣華啊等等黃光啊張德光一路咁樣吹咧？我成日都話，如果係做硬嘅，就唔需要搞呢啲咁嘅小動作、正正就係最終一人一票嗰位一人啊，嗰一人啊，大家都喺度諗緊嗰一人會唔會變卦啊嘛。咁所以如果 now 嘅講法冇錯嘅話，其實係嗰一人 DQ 啊689噶嘛。六八九就系话几个人传达咗，喂，唔使你捞啦，唔好连任啦，佢都唔信啊嘛，佢写封信俾习近平啊嘛，系、习近平回复佢话俾佢听 ，no， 冇得竞选，佢先至死死地去开记者会嘅啫嘛，咁所以而家大家谂紧， 喂，当日 DQ 佢嘅系习近平。 嗯， 咁如果我做到个势系奶妈众望所归嘅，咁最终总书记我成日都话好简单嘅啫，佢一定要买赢嗰个嘅啫嘛。 嗯，如果咧只要而家咧大家喺度打紧一个心理战，如果只要令到习近平有一刻思念，就系话喂。会唔会林郑到最后喺暗票嘅情况之下？因为点解而家有个风声出嚟嘛？嗱，点解我一直唔同意咧？要同大家讲就话喺暗票之下系真系会知道你投咩票嘅。 哦，呢个冇可能啊！我赞成我阿田北辰讲嘅，佢上嚟节目我特登问佢呢个问题，佢话冇可能 啊。 嗱，我觉得点解一路有咁嘅传言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即系恐吓嘅招数嚟嘅， 嗯， 即系等于黑社会嘅招数。我哋喺学校嗰阵时咁样收僆咁样嗰啲黑社会嚟。你唔好报串啦，你话俾老师听，老师里面会有我哋嘅人喺度噶，一样啫嘛， 一样。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咧依个我所谓佢嘅策略咧，头先讲嗰四点、第三点就系话佢一定会恐吓建制派嘅选委咧，就话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我一定有办法知道， 我一定 有跟住佢讲埋个办法俾你听， 有个先头，然后咧压住你班友一齐去投票， 啊， 一直跟到次序，甚至有人话选票嗰度咧有紫外光灯，喂大佬你睇赌圣咩真系， 啊所以 喺只麻雀嗰度揾啲山埃写字落去咩， 啊？所以我咧就喺度呼吁，即系话咧啲建制派有良心嘅建制派选委咧，呢啲系叫做。古惑仔的招数嚟噶，你唔好咁容易上当。 嗱，传出嚟嗰啲人咧，都系叫做咩咧？系帮佢空你嘅啫，煞有介事咁传出嚟。佢唔系真系信嘅，佢都系帮人，帮老细传话，等其他人唔敢走票嘛。共产党最惊咩咧？走票嘛。 嗯。 咁好啦，嗱，你留意一下星期日李嘉诚喺汕头大学一个蛙艇活动嗰度出嚟讲呢啲咁嘅嘢，那个场合其实咧，基本上就唔喺香港嘅， 系喺汕头。系啊。 咁咧？呢、這个活动亦都系佢汕头大学自己学生嘅活动，所以佢系特登企出嚟讲呢一番说话， 系特登。 如果佢个姿态，佢就话我个个都唔提名嘅话咧，其实佢只要发个声明就讲完噶啦，乜都唔使讲。但系佢当日你留意下佢成个人嘅肢体语言同埋个动作，佢话我唔想得罪四个朋友，其实林郑都讲咗，林郑话唔系佢朋友嘛。 阿叶柳话我好高兴佢当我系朋友， 其实好明显。 跟住 阿胡官话九几年嗰阵时有单案佢做证人识佢， 咁都算系老朋友。 好啦，其实李嘉诚所讲嘅就唔想得罪中联办、港澳办、港澳官僚系统，支持林郑嘅系统。但系佢再讲一次，我一定会投票，因为系投暗票。嗱呢句说话就 系 当日佢要 deliver 最重要嘅 message 啦。 佢个 message 即系话，点解暗票投咗暗票，唔会得罪任何人啊嘛？ 鬼知我投边个？佢话 咁嘅意思， 大家都唔知我投边个 啊！ 所以佢就系为咗要夹高林郑提名票咧，佢就打开咗一条路啦。 嗯， 就系大家都唔提名，咁到时到后嗱，我成日觉得高提名票咧系有一个所谓将暗票变明票嘅作用。 嗯， 好简单，如果700人提名，好啦，最终。林郑得票是682， 嗯， 咁啊中间走咗18票，只要佢一对佢个脱票名单，一扣除佢最忠贞嗰班人，即系余龙啊、中出啊、中总啊、工联啊、宗教界啊、道教啊、孔教啊嗰扎粉肠扣晒之后，佢就会收窄到个范围，知道边一啲人走票。 咁所以你 佢只有唯一个方法就系咁， 你 如果你唔提名嘅话，就 佢就好难 trace， 佢就可以自保啦。 系啦， 所以任何人、任何选委。如果你唔想将来呢个午夜凶铃喺选举之后继续揾你嘅话咧，你只有学李嘉诚一个方法， 啊， 就系我唔提名，我唔提名任何人啦， 啊。嗯， 你唔好话我提名庄曾啦，我连庄曾个个都唔提名。 嗯， 系嘛？原本你已经谂住要夹去被逼提名呢个奶妈嘅话咧，你要自保嘅方法，唔想将来午夜凶铃继续缠绕你嘅话咧，你就系个个都唔提名，然后去到投暗票嗰阵时候，就按照你自己嘅价值。政治信念去投票， 系啦， 呢个就系最简单嘅方法。 所以咧，嗱呢场仗应该点打呢？如果泛民识得打咧，我就觉得咧仍然系未输嘅。但系我而家最担心，反而系民主派唔识得打，即系唔识得睇个局势。因为 长毛我就唔担心啊，长毛个势已经系借到不得了啦。我觉得，除咗佢继续不断上网台去宣扬佢嘅政治理念咧，其实已经冇市场。 嗯， 好明显，主流媒体亦都对长毛失去咗兴趣。 嗯。 咁所以我觉得 而家就担心，即系而家个形势系咩咧？就似乎系话大家都想将胡官同埋胡苏贞一齐推入去。 嗱呢个 而家我哋就话喂，好唔好？即系直情系全票 抌俾阿蘇貞。 你問我有啲網台仲幫胡官同阿長毛搞論壇喺旺角，我覺得嘥 Q 氣根本啊！而家呢個階段仲幫呢兩條友助選嘅人，一定有問題。 嗯， 而家呢個階段， 嗯， 仲幫長毛同埋胡官助選嘅人，一定有問題。 嗯， 係咪？因為而家呢個局勢，我就係話。大家睇到，我覺得郭榮亨今日同阿卿姐嗰番對話係有意思嘅。大壯黨都唔係傻嘅，佢話而家就係講緊一班中聯辦利益集團支持嘅，呢個唔係講緊八三一框架，亦都唔係講緊廿三條嘅問題， 唔係講緊 呢個講緊一國兩制核心價值嘅問題， 唔係講緊咩， 唔係講緊全民退保、 全民退保， 亦都唔係醫療保險嘅問題。我一早已經講咗成個競選嘅性質，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清晰嘅睇法。好啦，有人就